大胆儿小鸭。有一只叫大胆儿的小鸭，它敢跟公鸡吵架，还敢跟小猪抢食物，跟白鹅赛跑，但是它却不敢下水。有的时候，大胆儿会坐着花伞船到河里，有的时候他会踩着高跷在浅水里走来走去，更多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左扑右拦，上窜下跳地接哥哥姐姐们丢上来的小鱼。鸭妈妈非常的担忧，他对大胆说，当鸭子连条鱼都不会抓，这可怎么行呀？谁说的？谁说我不会？等着瞧吧，我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。大胆儿不服气，说完，他拎上了小水桶，叫上好朋友小鸡丁、点儿，请小鸡丁他们和他一起去钓鱼。上钩了，上钩了。没过多久，鱼就上钩了。大胆儿乐得直蹦。丁点儿，你来吧，我去拿水桶。哇，这是一条大鱼，特别特别大的鱼。但是大鱼猛地一甩头，把小鸡拖到了水里。救命呀，救命呀！丁点儿挣扎着大喊，大胆儿想都没想，扑通跳进了水里，飞快地向小鸡游去。都怪我，害得鱼跑了。小丁点儿有点难过地垂下了头。嗯，难道你没有发现我已经不再怕水了吗？大胆儿啊，嘎嘎嘎地笑了，把头扎进了清清的水里。等他再昂起头的时候，扁扁的嘴里衔着一条大大的小鱼。